24寸大彩电，这就算齐了。 那挺像彩电的， 像吗？ 我看看像吗？哎哎，咋软乎乎的？ 那俩气球用上了。 哦，哎哎，看漏了呢？ 看不漏。魏淑芬的眼神不太好。 哦，眼睛有毛病啊？ 也没有大毛病， 哦， 就是看不清人 啊。 这正好啊，他眼神不好，屋里又暗，等来了，你再转一圈出去，不就完事儿了吗？哎。不能坐，沙发是让着坐。 啊，不能坐。 二同志，这人坐。 来了，来了，哎，来了，哎，别紧张，不紧张， 精神点， 精神点， 记住了啊。 二同志， 你沙发不能坐啊。 不行，不能坐。 记住了啊， 记住，记住。 哎呀， 你就是潘副哦，厅长啊。 看出我来了。 嗯。 里边，里边，里边，里边，里边，来了，来了，这就是我的潘副同志。 来了。 嗯。 那沙发不能坐。 嗯。 啊？ 对，俩人拉拉手。 嗯，挺正的。 哎，拉拉手，拉拉手。 认识认识吧， 拉拉手，拉拉手。这练太极拳呢，大方点啊。哎，互相的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我叫张， 一个一个来。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该你了。 啊，对了。我叫潘富，男，至今是20不到，30出头，40还挂点零。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 你能说的 啊？ 厅长当中做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就来了。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你打算把人吓跑了怎么着？ 这热情 的，我们潘副这两年干的可不错呀、啊！你看，现在电视， 嗯， 不不不，那个那边有沙发，那个你看这屋子怎么样啊？ 嗯，这屋子里头的光线可是够暗的。 嗯，是黑点。 哎，不是，他计划好了，明年给你盖3斤大瓦房。 minimum。 哎，对对，带玻璃窗。 哎，没错没错。 厂长，我哪有料啊？ 那院里不有砖吗？ 那是留着垒住电呢。 嗨，这样式沙发，俺可头回见着你。 嗯，这新式的， 新条嘛。 城里买的不？ 啊，2.7毛。 哎，2毛。那个2.7毛就买几个钉子。 对对， 这他自个儿做的。 啊，那他设计。 听听我。 哎， 我施工。 那个电视机是多大寸呢？ 啊，24寸大鞋盒子。 哎哎，那个什么鞋盒子？ 就是 他说鞋盒那个是鞋盒牌的电视机。 哎，对。 俺可头回听说。 新产品， 这刚进口的，就是。不是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哎，我们潘副不错啊，优点就是懒 啊， 懒这个人不会。让干什么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的。 不挑了，这就挺合适。 你合适。那个我也想过了，等你过来以后呢，实行一元化领导，他这些优点呢就全克服了。 您这话怎么说的？ 这话这么说 啊， 你过门以后啊，一切听你的，我那些毛病啊就全克服了。 你这话说的对了。 那你同意了？ 哎，不是你着什么急呀、啊、你？ 那 你不会说两句客气话吗？ 对， 你这 你是大老远来了，一天很累，人家坐吧。 俺还真累了。 响了，响 了，响了。那个他说呀，那个他想了，那个他想了，你过来以后啊，学科学，学技术，好好看个书。他 想。你还爱看书呢？ 啊，特别爱看那小人书。 哎， 就是小孩呢。 他喜欢孩子。 对 俺29了，俺也喜欢孩子。 那不结婚怎么能有孩子？ 二位，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再添点家具。 对，这儿摆一大组合， 对，这儿再来个冰箱。 大双层。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 哎，不是说你， 按说呢，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 那倒是。